天生战斗只因不能退缩， 由 GOT7 成员金用主演韩国冒险动作电影 High Five 带你展开一场刺激热血又充满人性挣扎的冒险旅程。 快完成数 죽은건아니겠죠？ 五位素未谋面的平凡人意外获得超能力，他们不仅要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，更要共同面对一群试图剥夺他们力量的神秘反派。 아저씨，저오빠가악당같아요。 근데왜저사람은오빠고나는아저씨지？ 잘생겼잖아요。 想抢先感受这场韩式英雄崛起的震撼首映，现在就上到 GOT7 打电话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High Five 电影首映礼邀请券。 미천한몸들나한테바치하고저사람들다죽일겁니까？ 아저씨비켜 요！详情条规浏览 GOT7.MY。High Five 将于6月12号全马震撼上映。 GOT7，We are on track。